课堂上面讲到这个断食疗法啊，同学有没有听到？就是不要用太寒的蔬果，而且断食疗法你一天就喝那个1500cc 的那个果菜汁就好了，你不要再加很多水了，懂不懂？就是重点是不可以喝太多水，不然的话你不会因为断食疗法而燃烧起来啊，就是这些基本功啊，就是这些东西都做到了才会比较有效果。那如果你断食疗法用的是非常寒冷的小麦草汁，然后没有喝很多的水，那我看你烧不起来，就纯粹挨饿而已啊，那就没有用了。那接下来呢啊，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啊，这个前面一条我们刚刚看那条，他说知饭合逆随症治之啊，张仲景会认为那些不合道理的医疗方法都称之为逆啊，就是不温循的治疗方法啦。那这个应该说是离经叛道的治疗方法。那这个再来呢，他在讲几个用桂枝汤的时候要记得的事情，他说啊，桂枝汤啊，本味解肌。这个桂枝汤的药性呢，它本来是用来清除呢人体最表面一层的风邪。那这个肌这个东西啊，同学现在不要看到肌就想到是人的 muscle 啊，肌肉，不是的。古时候的人呢，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皮肤啦。像唐朝传一些汉字到日本去，像日本现在说的皮肤哈他就是写肌这个字，对不对？日本的那个化妆品有一种叫做雪肌精，对不对？那也是擦了之后皮肤会白白的美美的，不是说喝下去以后会长肌肉，对不对？所以肌的话啊，古文的意思是皮肤，也就是桂枝汤它所治疗到的这个风邪呢，是在人体最表面的轻轻的，所以称之为解肌。那如果是麻黄汤，我们称之为发汗，因为麻黄汤那个风邪被我们皮肤紧闭的毛孔竖在人体里面，你必须把这个汗发出来才能把那个寒邪推出去，所以麻黄汤的力道就比较强。那他说如果一个人呢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也。也就是说桂枝汤你要给他一定要他的皮表是松的才能用。这个皮表松的人的特征呢，就是他的脉是浮可是是松松的，所以称之为浮缓。而他的皮肤表面的状态一定是皮肤是有汗，有汗就是所谓的身润。就当你把这个病人来了，你给他加几件衣服或者裹下棉被，你会摸得到他的皮肤，你摸一下他的后背或者脸颊或者额头会有湿润的感觉。那如果是那个皮肤表面都紧束的这个麻黄汤症的话，那你给他盖被加衣服什么的，他的皮肤摸起来都还是干干的啊，所以这个一定要分得很清楚啊。因为如果他是皮肤表面紧束的这个麻黄汤症，你给他吃的桂枝汤发不出来，反而那个在里面闷烧，那人会受伤啊，所以这是一个一定要知道的事情。所以就不可以，如果是脉浮紧而发热汗不出，发热是通常都会有的啊，那汗不出的人，一滴汗都没有的人呢，皮肤不湿润的，一定不可以给桂枝汤。他说肠虚是此，勿令勿也啊。像这个肠呢，我们现在俗话说肠，对不对？那我们俗话说的肠，只是说三天两头就叫肠，可是单独一个肠字在中国古文里面是指说恒久不变的，对不对？所以是分分秒秒都是如此。所以肠虚是此的意思就是说呀，你任何一秒钟都不可以忘记这个规则啊，就是你到死都给我记得的意思啊，就是这样子讲得很重。因为我们这边才刚开始学《伤寒论》，是一个最基本的地方，如果连这里你都要乱搞的话，那你后面就不必学了啊。因为如果你要乱搞的话，伤寒方每一个方都可以让你当杀人魔王啊。所以就是你现在一定要很乖很乖的，桂枝汤跟麻黄汤什么时候可以用这个，什么时候不可以用这个，都要很清楚，不可以搞错。所以呢啊，这篇话就讲得还蛮重的。那另外他这个若久克病呢，在宋本是断到另外一条，那这个桂林本就合到同一条。他说若久克病呢， 亦不可与桂枝汤。那这个宋本没有这个亦字啊，宋本是分成两条，所以就没有这个亦。那这个合成一条的话就加个亦字这样子。他说也不可以给桂枝汤，得之必呕，以酒客不喜甘故也。这是在讲什么呀？如果以药理来讲的话，我们中医会认为啊，喝酒会增加人体的湿热，而如果人体里面有很多的湿热的话，那桂枝汤一下肚啊，它里面的那个甘草会把湿热都黏住，而里面的生姜跟桂枝都会增加湿热的那个严重度，所以它的那个药不但不能去医病，反而被你身体原来有的大量的湿热吞下去了，所以会增加你身体湿热，于是增加了湿热，这个胃里面忽然之间湿热增加，人就可能会呕吐，因为忽然之间胃变热是有热呕吐的，像我们从前说葛根可能治的呕吐就是热呕吐。那这是以药理来讲啊。那另外呢，我们要讲到什么叫酒客。我们说伤寒论说什么家什么家，对不对？这个风家就是很会怎样，很会中风的人叫风家，对不对？那这个酒客又是什么东西呢？中国人凡是有客啊，必然有主啊，有主才有客，所以呢这个人叫做酒客，就代表呢酒是他的主人了啊，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酒是主人的人呢，怎么样可以叫酒客啊？我最近几年，最近两三年比较不常见到酒客了，但是早就常常知道遇到水果客啊，就是他不吃水果活不下去的。那记得几年之前嘛，有遇到过一个人，他的痔疮啊是有七颗，然后呢七大颗痔疮，每次他上厕所的时候，那七颗痔疮就像一串葡萄一样挂到肛门外面，就非常可怕的状态。那好像什么事情聊到就说可以用中药医啊，那我就说如果你要医好这个痔疮呢，就得戒酒，因为他是那种品酒很爱品酒的，每天都要去喝酒的人，他一听就说那我留着痔疮好了，我要喝酒，好，这样大家就是酒客了。所以就是天天都要酗酒的人呢，他身体里面积蓄了大量的湿热，那所以呢就不能够用桂枝汤啊，这是一点。那同学啊，这是一个人有这种很严重的体质的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相对来讲，如果你今天是参加朋友的喜酒，喝了两三杯，然后回家受了点风，发现自己变成桂枝汤症了，这时候要怎么办？那其实如果你不是一个酒客，这个时候还是可以用桂枝汤的。可是如果你用了桂枝汤，你身体里面的酒气会跟桂枝汤合到一起，那桂枝汤的效果会变得很诡异，所以要用一些解酒药来帮助这个状况。那么我们虽然前面有讲到说葛根是很好的解酒药，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不能用葛根，因为用葛根的话，那个酒气被葛根拉过去的时候啊，还是会，葛根可以单独用来解酒，可是用桂枝加葛根汤的时候，那酒气还是会被拉到那个桂枝汤的结构里面去，所以还是你的桂枝汤会变成带着湿热跑的一种药性，那不行。所以都要用在胃里面就能够解酒的药。那从前呢，朱丹溪治这个 case 呢，留下一个方法，就是用一种药叫做止聚子啊。这个药又叫做鸡菊子。那这种药呢，就是一种啊，直接吃下去以后，你的酒在肚子里面会比较分消掉的一种药。像如果同学有的读过《本草备药》的话，就会看到说什么，如果家里面放止聚子或者屋外有这个树的话，那家人酿酒都酿不出来啊，就是它有一种很奇怪的磁场会克制这个酒。那会克制酒的这种东西，除了止聚子，还有一种就是麝香。那有一种麝香里面有一种很好的麝香，是一整大坨的，一整大坨的那个麝香称之为当门子。那这个如果有同学 读过那个什么检特考用书要背的话，可能会在某一个条文下读到说当门子怎么样，当门子怎么样，其实当门子就是麝香啦，大坨的麝香。那这类的东西都是能够把酒气分消掉的，所以呢你在一帖桂枝汤里面加个几钱的止句子啊，把酒气分消掉了，那在这样子的桂枝汤呢就可以用，没有关系。这是指偶尔喝酒的人可以这样用，但是你是长期喝酒体内酒精浓度很高的人，那就不能了啊，那就不太能用桂枝汤，可能要用一些其他食方吧。那这个张仲景呢，他没有特别提到这个药理跟酒的药理，他倒是讲得很单纯了。他说以酒客不喜甘故也，就是喝酒的人啊，凡是吃了甜的东西都会增加他的满闷的感觉，以至于很容易吐。那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一个互补的现象啊，就是清朝有一个剧作家写国剧的啊，剧作家叫做李渔。那李渔呢，他写过一本书啊，等于是古时候的那什么生活智慧王，就是在家里面有很多 DIY 啊，可以怎么样啊，做鱼缸做窗帘啊那种，写过那样一本书叫做闲情偶记啊。他在闲情偶记里面就写说，如果家里面有访客来的话，那你想你会知道说有些客人喜欢喝茶，有些客人喜欢喝酒，对不对？可是呢你如果爱喝酒的客人你给他端茶过去，他就会很委屈，对不对？他就觉得我对朋友要很好，所以不能端错。可是呢不能端错也不能问，因为中国人都是这样，你问他要喝酒还是喝茶，就说没关系白开水就好，对不对？所以就会又不能问，所以他就要用一种方法试探他的客人，好让他不会做一个失礼的主人。那他试探的方法就是端一个一盘点心，里面呢一半是咸点心，一半是甜点心，然后看那个客人抓哪一种起来吃。他说凡是爱喝酒的客人一律都是抓咸点心，爱喝茶的客人一律是抓甜点心，屡试不爽啊，这样子。那其实这的确是蛮有道理的，因为茶啊是一个比较刮肠胃的东西，所以喝茶喝太多肠胃会有一点虚的。那刮肠胃的东西你就需要吃甜的东西来柔润肠胃，这是一个互补。相对的爱吃甜食的人肠胃滋腻了也会比较喜欢喝茶来把它清一清，对不对？像我奶奶从前就常常讲说，你看那些广东人哦，每天都在吃，每天都不会胖，因为他们饮茶，喝很多茶所以就不会肥啊，这样子。他就这样子说，所以呢茶跟甜食是一个很好的互补的食品。那喝酒的人呢，因为酒会增加人的湿热，对不对？那咸的东西能够把湿气拔掉，那拔掉以后剩下的热气就很容易散掉啊，因为湿跟热是纠结在一起的时候散不掉，拆开了以后都很好散。所以呢吃身体里面湿热之气会多的人就会吃一些咸的，把那个湿气排掉，人会比较舒服。所以爱喝酒的人就会比较容易配咸的东西。像如果大家在外面喝酒的时候是不是都比较会配咸点心，有没有人喝酒的时候喜欢配黑森林蛋糕的？喝红酒也是要配 cheese 嘛，对不对？喝红酒如果你配巧克力蛋糕的话，那味道很烂，红酒会喝起来像醋一样难喝，对不对？所以就是基本上没有互补性啊。所以张仲景是从这个角度来立论，就是说如果一个很爱喝酒的你给他喝这种甜甜的桂枝汤，那他基本上他根本身体已经撑不住了，已经很湿热的身体再加这个甜腻的药，又是大枣又是甘草什么的，那根本没有办法啊，就是他这样子说了。所以这是张仲景的这个对人的这个看法啊。所以那我们喝了酒之后就同时用解酒的止句子再配桂枝汤，这样子。那另外呢啊，那这个喝了酒会怎么样啊，这后面有一个二十条，我们先跳过去看一下二十条。他说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这是这样子啊，如果我们呢吃了桂枝汤而吐了， 那这一条其实大部分的注家都是把它当作是后续解释前面这个桂枝汤酒客喝桂枝汤的那个 case， 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体里面的酒精浓度很高，也就是里面的湿热之气很多，那你吃桂枝汤等于是帮你身体里面湿热之气点上火，那点上了火之后，这湿热之气就会在里面造成一种可能是发炎或者是化脓或者是溃疡的状态。那如果你的胃里面湿热之气很多，一吃了桂枝汤让它那个湿热之气爆了，那你的热里面就有可能会发炎，然后发炎就会有脓，有脓的话就会让你呕出来的东西里面带一点脓血，就会有这样的现象。当然这个绝不是每一个喝过酒的人吃桂枝汤都会这样子，而是说如果你这个人的湿热真的有到那么多，多到吃桂枝汤会吐的程度，那就有可能后续会产生这种胃发炎而有脓血的情形啊。那当然这是一个很少很少的 case 了啊。但为什么他特别写在这里面，或许汉朝人的生活张仲景的周遭有酒客啊，因为这都因为张伤寒论基本上是一个临床的记载，所以可能张仲景他的身边真的有这种酗酒的人，然后喝了桂枝汤然后有这个状态就写上来。所以我们不能说他说的不对，只能说我们现在的现在的社会啊好像比较少这样的 case 啊。那我们再来回头看这个十九条，这个喘家做桂枝汤，这个喘家做桂枝汤呢，我比较赞成的断句法是一个喘家他要做桂枝汤，这样子比较适当。那喘家做就是说一个人的气喘病发作的时候，然后呢给他吃桂枝汤加厚朴杏子给他很好，那这是一个临床上的不一定，就是桂枝汤加上厚朴跟杏仁啊，是不是能够治疗一个人气喘病发作，这个很难讲哦，基本上不会太有效，或者说只是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有效。所以以实际状况来讲的话呢，一定不是喘加做断在那个地方，这样同学听得懂吗？所以以实际状况来讲的话，就是喘加做桂枝汤。那么喘加喝桂枝汤为什么要加味呢？是这样子，所谓的喘加就是很容易喘的人。那这里要跟同学讲一下啊，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啊，喘跟咳是不一样的。如果同学知道气喘病的人发作是什么样子，同学也会理解什么叫做喘，什么叫做咳。就是当一个人气喘病发作的时候，他就觉得胸口好像吸进来的气吸不进来，对不对？会觉得呼吸变得好浅好浅，很缺氧的感觉，那种叫做喘，对不对？那咳的话可能是喉咙瘙痒，可能是肺部有痰，可能是气畅通，咳的话就这样子咳，对不对？所以咳跟喘是不一样的动作，同学这样知道吗？那为什么要提？其实在这一条里面啊，要说咳或者喘不太有意义，但是呢因为里面有多这个杏仁这一味药，所以要跟同学讲，就是张仲景的方子里面呢，绝大多数用到杏仁在治肺部区块的时候都会关系到喘，而比较少关系到咳。如果是治咳的药里面有杏仁的时候啊，那个重点都那个杏仁也不是在治咳，而是在跟麻黄起作用，就是杏仁跟石膏跟麻黄是一个有彼此互相有作用的一个药的那个组合。所以呢杏仁跟张仲景的喘字是联系在一起，这个状况是伤寒论常常有的，要跟同学先讲一下啊。这等一下我们在介绍杏仁的药性的时候呢也是有一定的重要性的。那么一个人啊，如果他是一个很容易发气喘的人，那往往他一感冒接下来就会并发气喘了，同学能够体会这个感觉吧？如果是一个有气喘病史的人啊，你们遇到过的话就会知道。所以呢他必须在桂枝汤里面预先放一些，就是放一些预先防范气喘病发作的药，也就是这杏仁跟厚朴不一定是直接能够治气喘的药，却是一个可以防范气喘发作的药，这是一点。那另外呢，我们用广义的喘家来看的话，就是不是狭义张仲景的喘家来看的话，就是同学 大概都会晓得，我们每一个人得感冒有每一个人得感冒的习惯。就像有人感冒就很容易会流鼻涕，有些人就不会流，对不对？那像我家里面啊，我的妈妈跟我的舅舅，他们凡是感冒一定会咳很久，就是他们感冒一次就要咳100天，就他们有这个习性在，就是一感冒之后就会咳嗽。同学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人，或者自己就是这种人，就是感冒之后就很容易变成咳嗽的，有吧？啊，那如果一个人呢，他感冒之后很容易一直继续咳下去，代表他的肺很容易变成那个状况，所以那样的人呢，在吃桂枝汤的时候预先加好这个厚朴根杏仁是蛮有用的，因为他们如果先加了厚朴根杏仁的桂枝汤啊，他在治感冒的时候这样子吃，他之后就比较不容易变成一直咳嗽，就感冒好了还一直咳，这种状况就比较不会发生啊。所以广义的传家来讲，就是预防感冒的后续咳嗽就要这样用。那他说传家的意思就是他这个人是老病号了，你们自己家人或者自己你会很熟悉，对不对？就他每次感冒一定会咳，那你放桂枝汤的时候就要加这两味药。那至于是加多少呢，后面有一个条文有完整的这个汤啊，后面在太阳的这个中篇是卷七的第12条啊。那这个它是用了误下之后，那个病邪啊被拉到肺部了，然后那个人开始微微有喘啊，然后因为在肺部还算是比较接近表面，还推得出来，所以还可以用桂枝汤加厚朴杏仁。那这条是在讲这个东西。那我们看它是厚朴用2两，杏仁用50枚啊，去皮煎。那么一般来讲啊，桂枝汤的比例，这个桂芍炒姜枣就是3:3:2:3:3嘛，对不对？差不多以重量来论的话是这样子。那这个厚朴二，而杏仁50枚呢，大概是多重啊？我们药房用的杏仁不是我们平常在吃着玩那个大颗的杏仁，药房的杏仁是小小的、薄薄的。药房的杏仁的50枚，差不多是我们现在的20公克。那20公克就差不多5-6钱了，所以你就抓一个大概的话，等于开桂枝汤的时候，就是厚朴跟杏仁的重量都抓2就可以了，那个比例，就桂枝芍药是3嘛，甘草是2嘛，那厚朴跟杏仁也开2就好。那这个厚朴这样开算是开得很轻的，张仲景的方，其他的方剂里面，如果厚朴是用来治疗大肠的话，动不动一开就开到8两啊，就开到半斤的，所以加个2钱啊，2两的厚朴，2两的杏仁，就是张仲景的比例里面的2两2两，其实不算多的。那么加这个厚朴跟杏仁的意义呢，就是加了以后啊，这个人的胸部啊，这个肺部就会比较开，就比较不会变成咳嗽的状态。那礼拜六的那一堂课我们讲完杏仁就没有时间了，所以我们今天也只讲杏仁，我们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再来教厚朴这味药啊。主要是杏仁跟厚朴是这样子啦，就是如果以最大范畴的方式来说它的话，那我们会说杏仁是让这个肺气能够降下来，而厚朴呢是让肺的气能够往横的方向拓宽。就是厚朴这味药要教的时候要跟枳实这味药一起教，这样可以看出那两味药的那个走气分、走血分，以及它的横向跟直向的那个药性的不一样。那杏仁要教的话，就恐怕要跟桃仁一起教啊，这样比较能够看出这两个药的相对关系。那么凡是啊能够作用在肺部的药，根据五脏的表里啊，都能够作用在大肠，也就是我们退肺部有热的这个麻杏甘石汤啊，你要拿来治痔疮也是可以的，就痔疮喝了麻杏甘石汤，它也会比较那个发炎会停下来。那或者像厚朴这味药，你用了之后肺会比较宽，可是同时也可以宽大肠啊，就是也就是说像中医这个看待的非常理所当然的这个表里关系哦，我们实际上在用药的时候是非常清楚可以验证到的。那但是西医就会觉得好像，西医可能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在解剖上面没什么联署，但是我们在实际上在操作中医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联署真的清楚的不得了啊，就是根本不需要证明就知道一定是这样的。那我们来看一看 为什么要加杏仁这个事情啊？杏仁这味药呢，我们来看《神农本草经》啊，它是在讲义的第十八页嘛啊，它是说治咳逆上气雷鸣喉痹下气产乳惊疮寒心奔豚啊，这边也有奔豚这个东西。那我们呢要看杏仁的话，我们就要来画两个水果啦。就是神农本草经啊，无论是杏仁或者是桃仁啊，都是放到下品的药啊，都不是上品。那同学可能会觉得说，我们现在不是每天喝杏仁茶吗？久服而无伤啊，对不对？那为什么杏仁会放到下品啊？那其实很简单嘛，你看他张仲景写到用杏仁一律写去皮煎，有没有看到？因为杏仁这个东西是微微有毒的东西啊。同学有，我想同学大家都是对中华文化有热爱的人哦，不像我们是哈日族啊。如果你常常看那个什么名侦探柯南或者什么金田一加一之类的啊，那个他们常常会有一些人被毒死，他们用一种毒物叫做氰化物。啊，你们念一声是不是啊？啊，那这个用氰化物毒死的这个死者啊，这些侦探在进去的时候怎么样发现是用氰化物啊？就说空气之中弥漫着淡淡的杏仁芳香，所以他是被氰化物毒死的啊。什么氰酸钾就会这个样子吗？那其实杏仁的那个味道里面真的有一点点氰化物在里面，所以如果呢你杏仁不去皮煎，然后一直吞就吃很多的话，会可能致命的啊，所以这一点是先要知道一下。那至于说如果你杏仁怕有危险的，除了张总说去皮煎还有什么方法，还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杏仁微微的烘烤一下，那个毒性就蒸发掉了，这样也是一个方式。只是你烘烤的时候那个那边闻的那个人会有点头昏啊，这样子。那这个杏仁跟桃仁的药性啊这个中国人这个东西倒是蛮会用那个象形来类比的，就是中国人都会把什么动物啊什么植物都配上五行五脏，比如说我们刚刚不是说猪是水畜嘛，对不对？那杏仁跟桃仁呢，中国人会认为说杏子啊是这个杏子这个果实是属于心脏心之果，而桃呢因为表皮有毛，中国人认为有毛就连着肺，所以认为桃子是肺之果，这可能同学有人听过。可是呢桃仁的药性是通淤血，杏仁的药性是降气，也就是杏仁以结果论好像作用在气分，而桃仁作用在血分，所以会让人觉得这个心之果肺之果的论说呀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名不副实，但是其实并不是名不副实哦，它其实有它名很副实的地方。那中国人这个类比取向来看待它的话呢，就是杏子，无论是红的杏子或者是黄的杏子，你切开它的肉都是橘红色的，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杏子越靠近那个核的地方肉越白，最后到核的地方那个颜色就很浅了，对不对？一个杏子你吃到最后是那个肉虽然是橘红色的，可是你吃到后来那个籽子是白白的，有没有这个印象？那相反的来讲，桃子的肉是白白的，可是越靠近核的地方颜色越红，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象形的样子。而中国人会发现说它这个象形的样子真的就是它的药性，也就是啊桃仁我们拿来破淤血，对不对？它会从人的气氛抓一些能量过去通血分，而杏仁的这个降气呢会从血分也就是营分啊抓一些能量过来推到气氛，让气氛降下来。所以杏的作用的起始点开始的那个点的确是心，桃的作用的开始的点的确是肺，只是它以结果论它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所以那个像美国的尼海夏先生在教这个杏仁这味药的时候就有说，其实麻黄这味药啊 在发表的时候就是要有信人帮忙，他要把心阳转到肺的区块才发得出去。那这东西在中医是公认的正确啊，就是杏仁跟麻黄同用的时候有这个功用，它能够帮麻黄把能量从心的区块拉出来，然后转到皮肤表面去。那这个东西如果是那种什么金田一一什么柯南那种侦探剧的话呀，那就是凡是被氰酸钾毒死的人都有另外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脸色都是很漂亮很红润的，就是因为杏仁它有这个药性，杏仁也有同样的药性，就它会把那个血分逼散，所以它的那个血会跑到比较末梢的地方，所以脸色会红润红润的。所以这样的药性在杏仁上面也有，就是我们说它会从盈分啊，把从应该说从心的这个血分把这个东西把能量呢带到肺的气分，所以这个人的血液颜色会到达皮肤表面啊，就是有这样的性质。所以呢，杏仁是有毒性，而桃仁吃多了就破血伤气，所以都只能列为下品啊。虽然两个水果，桃子的还蛮好的啦，就是不算很寒哦，没有病的人吃桃子没有什么关系。那杏仁的话好像有一点点伤害性嘛。那不过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中医啦，那是北平人的俗话啦。北平人的俗话说什么？桃饱，就桃子可以吃饱，桃饱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啊，就是说桃子吃很多吃到饱没关系，杏子吃多就有点伤，那李子吃多的人就会很惨啊，这样子。那这个杏仁的这样的药性呢，如果说作用在人体的话，它就吃了之后，它会从你的心脏里面拉一些能量，血分拉一些能量来，然后呢在你的肺部呢把这个气降下去。其实啊，中医里面